你好，我是黄勇。在落地 OKR 过程中会用到哪些工具呢？今天我想针对这个问题，从落地 OKR 的三个阶段逐一为你进行讲解。你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阶段灵活选择这些工具，以此来加强 OKR 的落地效果。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初步落地 OKR 阶段。所谓万事开头难，走好第一步啊，是未来成功的关键，而所选择的工具呢，也是至关重要的。随后，当我们落地 OKR 初见成效的时候，大家对 OKR 已经建立了基本的认识。为了提高效率呢，此时的工具也会有所改良。最后，一旦公司全员接受 OKR 后，我们将大规模使用 OKR， 此时的玩法也会有所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初步落地 OKR 开始，选择合适的工具，将会帮助团队顺利落地 OKR， 并产生所期望的效果。想在公司初步尝试实施 OKR， 需要什么工具呢？或许你认为是 Excel 电子表格。考虑到 OKR 的结构性非常强，将它放入电子表格中管理显得更为恰当，而且呢，可以将每个人的 OKR 集中在一起，这样更方便查看。每个人的 OKR 的展示方式我用图来呈现了，你可以打开文章结合我所讲的内容看。其实与表格相比呢，我更倾向于看板，不是电子看板，而是实体看板，需要将它固定在墙上，而且办公区域内越多的同事看到它越好。每个人将自己的 OKR 写在卡片上，并将 OKR 卡片贴在看板上。所有人的 OKR 呈现的方式我用图加以显示，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那么为什么不用 Excel 电子表格，要用看板呢？其实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落地 OKR 需要公开透明的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并非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人为的。如果我们将 OKR 写在 Excel 电子表格中，虽然制定起来非常高效，很快就能完成作业，但落地过程中就会失去很多显性的价值。换句话来说呢，看板使得 OKR 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请你继续来思考一件事，看板与 OKR 相结合到底有哪些价值呢？为何说这些价值是显性的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探讨 OKR 看板的核心价值。第一， OKR 看板让文化变得公开透明。从文化上讲，每个人的 OKR 都贴出来了，公开透明性自然呢也就完全体现出来了。每个人未来一段时间有哪些目标，每个目标如何实现，以及各目标的完成进度，在看板中是一目了然。第二， OKR 看板能激励自己努力执行。从人性上来讲，每个人承诺的事情都会通过行动来使说与做变得一致，在社会心理学中呢，被称为承诺和一致性原理。通俗说，就是为自己的承诺兑现。现在每个人不仅把 OKR 写了下来，还把 OKR 贴了出去，可见承诺的效果被放大了，所以呢，执行力度也会倍增。第三， OKR 看板能影响他人改变行为。从形式上来看，贴在墙上的看板对人的视觉冲击力非常强烈。尽管不了解 OKR 的人呢，都可能会带着好奇心过来瞧一瞧。实际上，这种形式对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影响。没玩过 OKR 的人都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玩一下。综上所述， OKR 看板才是初步落地 OKR 的必备神器。如果你刚开始使用 OKR 并停留在 Excel 电子表格阶段，我强烈建议你试试 OKR 看板吧，它将给团队带来更好的体验，因为一个好的体验才是成功的第一步。此外呢，最好能和团队成员们一起，大家共同设计出一款适合自己的 OKR 看板，因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当你坚持使用 OKR 看板一段时间， OKR 初见成效，大家呢已经基本掌握 OKR 的用法。除了 OKR 看板以外，此时还有哪些好的工具可以加强 OKR 的落地效果呢？一旦看到 OKR 看板中的卡片在向前推进， 团队领导者就可以借题发挥了。每周工作结束后，在公司范围内发布 OKR 周报，在周报中列出本周在 OKR 中要完成进度的人和事，写得越具体越好。可以将 OKR 周报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实施 OKR 的团队成员，同时呢，也可以将此周报打印出来，贴在 OKR 看板旁边，以供其他同事阅读。如果团队在落地 OKR 过程中效果非常明显，也可以请 HR 同事协助，将周报印刷成内部宣传资料，向公司其他团队成员宣传。除了 OKR 周报以外啊，此时呢，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 OKR 看板进行升级。结合我自身的经验呢，提出以下几种思路。首先，可对进度停滞不前的 OKR 亮起信号灯。做法很简单，如果你用的是木质看板，就用红色图钉将进度停滞不前的 OKR 卡片固定住。一旦负责完成该 OKR 的同事看见自己的 OKR 卡片被红色图钉固定住了，他无形中就会产生压力，努力完成进度。当然，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导致无法执行，信号灯也促使大家有了更多的及时性沟通，一起想办法配合完成。当然，你用的也许并非木质看板，无法使用图钉。不过呢，我想你是可以用其他办法来解决信号灯的问题的。此外，可以对完成进度良好的 OKR 贴上小红花，可以预先准备一些贴纸，用各种好玩的小红花图案贴在进度良好的 OKR 卡片上。一旦有些同事看见自己的 OKR 卡片被贴上了小红花，那激励效果呢就会产生，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坚信自己的 OKR 走向终点，并付诸实际行动。人性就是如此，其实很多看似简单的方法往往呢非常有效。幼儿园老师就是这样激励小朋友们的。在公开透明的 OKR 看板上，也能通过类似的方式激励小伙伴们。那么信号灯和小红花由谁来操作呢？我的建议是，不要只是领导者自己在操作，而是让大家一起玩起来。接下来呢，我提供一个具体的游戏规则。首先，团队领导者具备信号灯的操作权限，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使用信号灯来固定住进度停滞不前的 OKR 卡片。其次，在进入 OKR 周期前，每个人手中都会发放一定数量的小红花，而且呢，必须在当前 OKR 周期内用完。具体小红花数量可以根据参与人数来决定。再次，每个人可以自由在进度良好的 OKR 卡片上贴上自己的小红花，对他人的能力等方面表示认可，有着激励作用。当然，也可以给自己贴上小红花，进行自我激励。最后，当自己的 OKR 被亮起了信号灯，需要团队成员们主动寻找团队领导者单独沟通，领导为队员提供指导方法，为其推动 OKR 执行。当 OKR 进度变化时，可取下信号灯。当然呢，这里讲到的只是我提供的一种方案，你也可以设计适合自身的 OKR 游戏规则。记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你下一步希望在更大规模层面，甚至整个公司层面来使用 OKR， 或许呢，你还需要更多或更好的工具来加强 OKR 落地效果。那么 OKR 初具规模要使用什么工具呢？如果公司有多个部门都希望使用 OKR， 为了让 OKR 信息得到更好的呈现和同步，此时就需要使用 OKR 软件了。当然，关于是否需要使用 OKR 软件这件事儿啊，取决于用户数量。其实在小规模团队中呢，使用 OKR 看板就基本足够了，而无需使用任何软件。我的经验是，一般情况下，如果团队参与使用 OKR 的人数大于100人的时候， OKR 软件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目前市面上的 OKR 软件较少，大多呢都是国外软件，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以付费型 SaaS 软件形式存在。当然，有些中大型公司呢会结合自身需求自行研发 OKR 软件。不论你打算选型还是自研，终究需要考虑的都是 OKR 软件自身所需包含的功能。 这里呢是我提供的一份 OKR 基础功能清单，可以供你参考，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除基本功能之外，这几个功能呢也是 OKR 软件的加分项。你可以通过图形化形式清晰呈现 OKR 对齐效果，也可以灵活设置 OKR 使用层次，包括公司、部门、个人、项目等。另外呢，可以对 OKR 执行过程提供游戏化特性，包括提醒、赞赏、评论、标签、勋章等。此外，还可以根据用户实际参与情况自动计算贡献价值，并提供可视化数据报表。最后，可以提供多种产品形态且实现数据同步，包括网页端、桌面端、移动端等。最后我想说的是，软件绝不是落地 OKR 的核心，不要认为使用了 OKR 软件就是成功落地了 OKR。 好，我来给你总结下。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呢，都想在公司内部推广并落地 OKR， 他们一般呢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们当时落地 OKR 时是用什么软件的？我都会告诉对方，在落地 OKR 时不要一开始就用软件，我们需要做的是让团队充分理解 OKR 的用法和思维。今天呢，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让你深刻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一个是想初步落地 OKR 时可以使用 OKR 看板，先把形式和体验做出来。另外，当 OKR 初见成效时，再使用 OKR 周报，并结合 OKR 看板的一系列游戏化玩法。还有就是大规模使用 OKR 时，此时才需要选择或开发一款适合自身的 OKR 软件。软件是我们对业务理解后的产物，软件的价值在于固化操作，提高效率，沉淀数据。因此呢，在落地 OKR 过程中，短期不要对软件的价值过于高估，长期不要对软件的价值过于低估。接下来请你来思考，你在落地 OKR 过程中会用到哪些工具或技巧呢？期待你的分享。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